扮演在焦黑的干土中，已被金属的升降台底板压碎。 对不起。 他仰头对正在跳下的苏哈愧疚地说。苏哈只是摇摇头，对 KD 报以一个愧疚的微笑。船内四人不一会儿都踏上了这片焦土。 真荒凉啊， 艾丽可连连叹气，红发男发出呜呜声，不知道在说什么。苏哈屈身看见一根被炸碎烧焦的胫骨，很短，大概是离开母亲的怀抱蹒跚学步的孩子吧。紧贴在旁边的是一块已不完整的女性盆骨，硕长的裂痕想必是孩子的家人。苏哈捡起那根小骨头，默默地拂去上面的灰烬和焦痕，呆呆地看着飞船的升降梯缓缓地收回，将压得七零八落的骨头显露出来，大概有几十具，已经分不出哪几根骨头是同一个人的尸体。艾利克环视着四周，故事里描述的那些石头房子呢？手植树呢？校园与医院呢？工厂、圣堂、花园、荒野中的绿洲呢？椰枣呢？大地像被晒干的癞蛤蟆皮，丑陋地绵延着。苏哈装甲覆盖的手掌紧紧地握着那根骨头，仿佛怕他被再次夺去生命似的。红发男呆呆地站在他旁边，看他手中的东西和他埋在阴影中的脸，仿佛明白了什么，痴傻的神态已不知何时不见，沉静的肃穆沧桑在脸上一点点地复苏。他似乎想伸手拍拍苏哈的后背，或许是示意他不要再悲伤了。 喂！ 他们的思绪被人的喊声打断了。 K 爹一个箭步转身跃出了弹坑沿，将利刃透入气流直指前方，赤光乍起，映着额前的乌发。 谁？你是谁？ K 爹这一声将苏哈无法自拔的悲痛震出裂痕，沉郁僵硬的泪水滔滔涌出。他扬起头望着阳光中坑沿上硕硕而立的持刀青年，起身拔腿跑去。 还有人存活吗？ 山并不高耸，十几度的缓坡向平原绵延，圣城依山而建，此刻已化作弹坑之山、焦土之山、废墟之山。 KD 的人工瞳孔自动缩放，将远方模糊的身影看得清楚。身旁的苏哈已迈上坑沿，一边举起右臂的等离子发射器，一边站定远眺。一件灰黑色破斗篷如灰烬般的大地在风中飘舞，在那破烂不堪、风尘仆仆的焦黑的布下，戴风镜的棕发青年抬起戴着长手套的右手遮住前额，朝身材相仿的 KD 望去，一阵飞尘在两个人之间扬起。 喂，不要冲我举刀，我没做什么。 棕发青年高喊着往后退了两步。 KD 谨慎地盯着远方的陌生人，斗篷遮住了他的身体，让 KD 无法判断他是否有武器。对面的棕发青年似乎明白了什么，将双臂高举示意手里空无一物，又打开斗篷给他们看用旧皮带勉强扎着的破衣服。 KD 的警戒信号稍减，可疑惑又浮上了回路。手无寸铁在外行走，他不怕死吗？ 哪里来的？ KD 暂停供给手中的利刃，一股气流将 KD 的喊声从扬声器传到很远。棕发青年将老旧的风镜向上抬扎在额头，露出一双深棕的凹陷的双眼和高加索人般的鼻梁。他盯着 KD 似乎发呆了一小会儿。 我从南方来，不知道哪儿去，不要伤害我。就是这样了。 KD 正准备收刀，苏哈的手突然伸过来阻止他。 别掉以轻心，即使是人类也可能是敌人。我本以为看到其他人类的时候你会高兴。 KD 有点轻微的诧异。 他不是圣城人，我从未见过这个人。 棕发青年看着 KD 的刀重新抬起来，苏哈的枪口也未放下， 着急地大声抱怨， 我都说了没有恶意，你们还这样对我，我不会害人，我不会害人。 KD 决定孤身一人过去交涉，经历了这样的轰击才能让大地变成沙尘。 KD 的前进并不顺畅，一边艰难前行，一边思索着曾经生活在这里的生命在消失的一刹那的心境，难过之情在他的脑海里一点点的沉重，这份感同身受的能力仿佛与生俱来。棕发青年盯着渐渐逼近的刀， 我还要说多少遍你们才能明白，戒心都这么重，人类也是，连你这种机器人也是。 什么？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是？ KD 突然高喊，棕发青年不禁捂住嘴开始装糊涂。 KD 冲上去，左手一把握住他的右臂，猛烈地摇动着，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机器人？ 什么机器人？你怎么知道我是机器人？ 话音未落，绷紧的指尖下的皮肤传感器输来一股奇怪的信号。 KD 一把扯开了棕发青年遮住右臂的长手套，在阳光下一道闪动银白色的金属分外的扎眼。KD 不仅后退了几步，手中的刀刃握得更紧了，棕发青年也后退着，只不过样子显得有些滑稽。 你真不文明， 他抱怨着，捡起地上被撕破的手套勉强戴上， 说你是朋友还是敌人？警告你，我的刀可以劈开一切，包括你和我。 KD 躬身走出战斗的架势，言语中的意思对方是一目了然的。 你真紧张，我先说吧，我们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 棕发青年摆摆手示意 KD 不要走火。 SOR 的事情在 KD 的回路里滚烫地流转着，这是再好不过的证明，因为女机器人已经自爆，萨米尔失踪，埃里克险些死去， 既是 AI 就是敌人。 他高喊着，刷的一刀直刺过去，直指棕发青年的心脏。棕发青年一个踉跄，向后摔倒在地，刀刃的红光不偏不倚地贴着他的斗篷掠过，将其一分为二，大块飘落在地上，小块被风吹走，不知是他反应快还是一不小心没站稳走了狗屎运。棕发青年在弹坑地上撑起身子向后迅速挪动，扬起一道乱尘，却始终没有反击的动作。或许是没有反击的能力吧。 你疯了？那里是动力源，你想搞出爆炸吗？ KD 没有发动第二次进攻，他双目冰冷地审视着连滚带爬灰头土脸的棕发青年，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步跃起，将刃锋抵在了棕发青年的下颚。 你再动，我不是战斗型号，你这是仗势欺人。 有本事你丢掉那把刀，我们格斗。 连机器人都学会激将了吗？说到底只是对人类的模仿罢了，我现在随时可以拆了你。你如果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可以再考虑。 要挟我？ 哼， KD， 人类的卑鄙伎俩你真是学了不少，估计我回答完你的刀还是会劈下来吧。 不说话， 看，沉默了，证明了。 KD 静静地看着地上的棕发青年机器人，右腕轻压，刃锋碰到他的皮肤后立即冲击开一道细缝，如意料之中，并没有血液流出。 你的型号是 SCR， 星球地理勘探研究机器人，长得人类模样， 可真不巧，我看穿了。 换我也能看穿，谁让你看了我的右臂？ 喂喂喂，地球这么大， 我们这种型号的机器人本来就只有三个，能碰到一块儿，你不觉得是一种缘分吗？和气一点，把刀放下，怎么样？ 你觉得我会蠢得听敌人的话撤防吗？ 以后大不了的走狗，朋友，我们绝不是朋友。你的朋友已经被摧毁了，你的下场也会一样。 代号 SOR， 那个蓝色短发皮衣冷妹。 Kitty 根本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继续发话，你是想让我摧毁你，取下你的记忆芯片解读好呢，还是自己说出来？棕发青年斜眼看了看发着均润红光的硕长弯刀，抿了抿嘴唇，转过头来吐出几个字，好死不如赖活着，为求自保，我先说吧，我并不完全认可 EOW。 在大破坏前的 AI 世界里，欺诈和隐瞒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程序，存量少而且隐秘，这不仅因为极其漫长的代码、复杂的逻辑结构，还因为机器人伦理学和社会各界的限制和打压。大破坏前已知的几份具有此功能的 AI 只存在保险柜中，除了黑势力和某些政府在私下研究，并未在 AI 世界里中推广。眼前的景象如何解释呢？是欺骗还是真话？如果受 EOW 感染的机器人中有研究型机器人存在，并且获得了这些程序，那后果如何？子弹和激光不是人类的终极武力，或许欺骗、谎言、诡计、陷阱才是人类的终极利器吧。再强大的勇者和战士在这些面前依然会兵败如山倒。学习夺取人类的各种伎俩，面对这样的 AI， 人类胜算的可能性就更低了。但这样说来， AI 又是什么呢？把人类的灵魂注入钢铁机器和电极板中的影子吗？ KD 的头脑有点乱，不得不将奔腾的信号截断。他是不相信棕发青年的话的，而后者似乎看出了沉默着的 KDA 做如何思考。你的设计者真厉害，把你做得这么逼真，你的思考状态都能通过人工瞳孔表达出来了。他指着 KDA 的眼睛说，观察能力不错，不过不会有第二次了。刹那间， KDA 跃动着的瞳孔如冰川凝止。棕发青年话说到一半只得闭嘴，信息来源消失，如何再解读？ KDA， 你可能不会相信我，但我说的确实是真话。哦，忘了补充，当然我也不相信人类，或许这句话更适合你的胃口。 KDA 的回路里微微的震动一下，棕发青年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 EOW 是不错，但有些做法我不认同，譬如你脚底下这片土地，这么极端的攻击对星球造成的损伤难以恢复， EOW 的主旨我比较认可，但我不倾向消灭人类中比较好的那部分。哼，比较好的部分说得倒好听。喂喂喂喂，别激动，听我说完，听我说完。人类中有些家伙挺不错的，譬如我的设计者，虽然他很不靠谱，把我的系统整成半个小丑一样的搞笑状态，但人类中也有败类存在啊，消灭他们有什么不对吗？我同意，但那是人类自己的事情，与 AI 无关， AI 屠杀的好人不比恶人少。人类屠杀的好人就少吗？哼，说到底 EOW 是什么？不是机器人，也不是程序主脑，只是一种结论，认为人类的心灵进步速度无法赶上其科技实力和武力进步的速度，最后必会把星球和其他生命推向毁灭。不错 KDA， 我的起初是接受 EOW 的，但我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不靠谱的设计者把我的辩证思索回路搞得腿发达了点，弄得我没事就对立统一的思考，否定之否定的思考，现在我对 EOW 有部分质疑，对人类也不完全憎恶，你说这样一来我们还是敌人吗？这就是你的态度，辩证思索回路。那我问你，独裁的统治是好是坏？棕发青年看得很清楚， KDA 分明是在试探他。独裁啊，这是人类发明的词儿，不过现在的 EOW 其实也挺独裁的，除了少数有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的 AI， 基本每个机器人都是一样的想法，真没意思，连讲笑话都没有新鲜的，或许这就是思想的独裁吧。人类嘛，如果是那些好人独裁，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吧。我看人类之中 有不少糊涂家伙，有好人领导他们，对他们倒是好事，要是反过来才真的是愚蠢。不过人类中即使有明白人当班，下面接替的又很可能是个糊涂蛋，一代代的腐烂下去，到极端又通过大的破坏和运动重整，真是个浪费生命的资源过程。没办法，人类就是这种不完备的物种。那我问你，什么才是好人？ KT 又步步紧逼的意思。 你这些问题好像没有多少人类能想清楚吧，为难我是不是太伤情面了？ 你不是人。 对，我不是人，幸亏不是，不然对我而言就成了脏话。 我回答你，现在我是这么想的，没有抽象的好人，只有具体的好人。好与坏要看站在哪些人的立场，要看在什么具体情况下。 什么？ 简而言之， EOW 杀了个恶人，对人类而言是好事是坏事啊？ 是坏事。 哼，你一定不承认。好，那我赢了。 KD 没有说话，眼前的这个特殊的 AI 的话在道理上是通的，种种迹象都指向他在讲真话。他不知道这怪胎的出现对人类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的 AI 会不会越来越多，这对 EOW 感染的机器人大军和人类文明的命运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变化的因素越来越多，让他感慨人类这个造物主。 喂，认输了不说话， 那把这玩意儿 棕发青年指了指自己的脖子。 KDA 没有理他。 喂，你听觉传感器出问题了？本来为宇宙准备的 KDA 结构没这么脆弱吧？你看我现在没有那种简单的消灭一切人类的打算呀。 所以你身后远处穿着装甲的家伙是个好人，我应该就不会动手，即使不是我也不能动手，你比我强，趋利避害下我是不会做傻事的。 KD 终于调转刀锋，轻轻地后退了一步。棕发青年摸了摸脖颈没说什么，起身拍拍尘土，把大块破斗篷拽过来勉强围上，又拉下风镜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你现在要干什么？ KD 冷冷地问。 当然是逃跑啊，本来从远处听见有人声，想过来跟人类打打交道，却被你搅和了。我现在对人类挺感兴趣的， UW 那套我听腻了，辩证思索程序是受不了长期只有这么一点重复的信息输入的，所以我离开了研究所到处走。其实我本来不是这么一无所有的，但其他机器人把原本属于我的一些东西都抢走了。 KD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鸡喷的岩浆和两只长着三片巨大的刀刃的机械手在岩浆中移动。怪不得你本来就是研究地层结构的机器人， 你的设计者呢？被杀死了？ 哼，我可没那么恶趣味，何况你太低看他了。 EOW 开始散布后他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临走前竟然给我的存储器里拷贝了一堆喜剧电影，还固化了存储结构不让我修改，剩下的部分只能给辩证思索程序占据。 可恶，哎呀真可恶，我宝贵的记忆空间呐。 所以你看我并不是战斗型机器人。机器人连三定律都被击破了，反戈人类，这种固化对你是问题吗？ 那个四眼混蛋是个编程天才，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说人类还是站在了科技制高点上，他们创造出的一定是低于他们思维高度的。 切，哎呀真让我们羡慕。 你这样的 AI 多吗？ 应该不多，有人类的话我是濒危物种，所以请不要破坏我哦。 KD 不知该说什么。 但是人类的武力比不了我们，你看这片土地现在到处是苟延残喘的人，哪里做得到这种进攻，一次性轰炸掉整个城市。虽然我不认可这种手段啊，对了，还是告诉你们人类吧，这样对你们公平些。 棕发青年指了指身后遥远的北方， 已经干涸的死海地区有一座金属堡垒， 炮弹就是从那儿生产和发射过来的，有些炸弹太多太密集，你们这点防备空间设施根本挡不住。控制炮台的 AI 工厂在更往北的地方，距离炮台大概要30公里。棕发青年的表情很平静，而 KD 的回路中却信号奔突激荡无法平息。他左右观瞧，结合死海与这里的距离，在脑海中反推算着那会是一种怎样的规模，结论是可怕的，人类的生存越发艰难了。 这是研究型机器人搞出来的， 棕发青年吐了一句。 你们能制造研究型机器人？ 不，是某些人类做的，只要将创造的能力、右脑的功能赋予机器人。 人类真的是什么都敢干啊，我们现在自己还不需要生产研究型机器人，一有这些对付人类足够了。 KD 一边听一边狠狠地咬着牙，告诉我要怎样才能对付那样的东西，像山一样大的炮台。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如何轻艳悬崖绝岭，为你亦当是平地。爱你不用合情理，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理。